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啦，我哋又返嚟浩浩汤汤呢个最佳电影分析或者欣赏嘅第四節。咁我哋而家呢喺讲系呢个 IMDB 第11个 ranking 嘅高嗰个电影之前呢，我有啲冷知识要考下两位嘅。嗱，我头先就同大家分享过啦，就喺呢个IMDB 网上面呢，美国片就梗係主流啦。 係呀係呀。 欧洲片都唔多喎。歐洲片都唔多，即係歐洲嘅意思就係包括法國啊、英國啊，不過英美就好難分㗎啦，基本上啊。咁但係即係其他嘅國家呢真係少。咁有一套啊，大家都可能有印象嘅，佢亦都破咗奧斯卡嘅紀錄，就係話居然嗰套電影唔係講英文嘅都能夠攞到好多獎嘅。一套電影我一講咩國家你就知㗎啦，意大利嘅電影。个男主角系攞咗最佳男主角添，同埋系喜剧嚟添。 嗰套戏我系咪讲二次大战？ 啱晒啦。 咩 Life is Beautiful？ 系啦，中文系咩咧？一个咩的故事啊？即系 系啦，记得个名啦。就讲唔系好觉得佢喜剧啊，因为佢原 好惨噶， 其实系几惨嘅情况。 佢嗰套咧就系、是。外国片啦 ，foreign movie 嚟讲咧，喺呢个 IMDB 里头咧排第26，咁佢即系佢分类就系 comedy 咯，因为佢个爸爸就将成个嗰个集中营就当系玩啊嘛，就同氹个仔 正压佢咯， 啊又我又送个坦克俾你，又 成坦克车俾你， 即系佢咁创意嗱 ，Shinless 就做得成功就话哇，你睇落去即系第二次大战即系惨到不得了啊嘛。但佢嗰套呢 Life is Beautiful 呢就係、是、能夠將成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 Deep Inside 都係好慘嘅。 好慘。 但佢表現出嚟就好開心。 喜劇形式嘅表現返俾個 死嗰下都係咩嘛。 死嗰下都係 笑。你唔應該爆呢個料嘅。 唔緊要啦，呢套。 好多人睇過啦。 呢套好多人睇好好嘢。咁佢就係排第26位嘅。係第即係最高嘅外國片即係歐洲片啦。啊亦都係最高嘅喜劇片喎。咁呢度真係。 呢度真係唔算喜劇波。 意大利之光啦呢度係咪 ?OK。咁啊另一套都是啱啱落后去一位嘅啫，啊呢个系一个南美洲嘅制作嚟嘅， 南美洲真系 南美洲都未睇过噶，咁啊好劲嘅，又系一种暴力嘅黑社会电影， 暴力黑社会， 唔开估啦 ，City of God， 咁啊香港亦就叫做 无主之城， 系啦，好劲嘅无主之城，咁佢系讲啲一啲年青人就系入咗啲黑社会， 啲 gangster 嗰啲啦好多， 咁佢嗰啲取镜啊嗰、那个、那个 style 咧就好掂嘅。咁導演都好似喺好吃得開，就去咗荷里活拍咗好多戲添嘅，就 City of God 就21位。好啦，冷知識分享完啦，我哋跳返去啦，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到第10位啦，咁第11位又係咩啦，又係魔戒 啦。係啦，魔戒啦。 魔戒咁即係三套大家都知啦，都唔需要特別講啦，你鍾意佢一種嘅製作你就覺得佢好啦咁樣。咁呢套呢 ,12 位啊尿得你講啦， 就嚟上啦喎。 啊！就嚟上 即分嗰套啊， 冇错， 星球大战啊嘛， 哦， 帝国嘅反击战呢套应该系 第12位咧，排名呢、這个IMDB 榜首嘅第12位咧，就系、是、帝国反击战。咁当然我谂都系，我谂真系有30年前啦， 好耐啦，好耐啦， 哇！又系惊为天人啊！ 因为我哋细细个睇嗰阵时候啲所谓个科幻片咧，睇得出噶嘛，瑕疵好多噶嘛，但系呢套真系。我唔知道當其實有冇電腦特技嚇，但係拍出嚟嘅效果咧，你而家睇翻咧，其實真係冇乜差幾遠嘅。 佢個特技唔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咯，即係嗰啲叫咩？佢哋以前唔係綠幕嘅， 應該係改菲林啊， 藍 改菲林啊， 藍幕冚上去就係咁多啫，其他就好多 pops。因為我記得早兩集就係阿聰啦，同埋佢老友都介紹星戰嘅美學啦，真係做好多嘢嘅。 咁我一冇 computer graphic 嘅，即係唔係冇咁勁嘅 computer graphic。 我咁勁，我記得我係買咗儲錢買咗書啊，就佢哋個手嗰啲 sketch 啊，藍色嘅本嘅，我而家唔知仲喺唔喺屋企啊。跟住就佢哋畫嗰啲嘢啦，哇，淨係靚到飛起嘅，即係嗰種風格係高到不得了嘅。咁啊，正如阿 Eddie 都有分析啦，就有 tracky 啊嘛 ，tracky 即係 即係星星咩啊， Star Trek 嗰啲啦。 Star Trek 嘅迷就叫 Trekkie。 星空奇遇記迷。 星空奇遇記迷就 Trekkie。跟住又有 Star War 嘅星戰迷㗎嘛。咁就即係而家星因為 Trekkie 不嬲都係電視為主。 電視為主因為 Original 嗰度係。 已經就麻麻啦。咁但係即係星球大戰嗰個系列呢就真係勁嘅。 總之呢兩班人 就啦係咪 呢兩班人都唔啱啦總之係。 係咪八集啦已經拍到嚟。 邊度啊 即係而家由第一 佢又拍返女轉頭嘛即係唔記得佢原本文派又拍返另外三套嘛就一路拍落去㗎喇估佢都。 咁當然啦喺二嗰啲科幻友嚟講呢一睇就係 Star Wars 第一集嚟講梗係唔夠2001太空漫遊好嘢啦。 咁你嚴格嚟講 Star Wars 算唔算科幻都好好多人睇到。 絕對唔係科幻啦啲 fantasy 咋嘛即係未來 fantasy 咋嘛。OK, 咁就好多係傾嘅即係如果淨係講 Star Wars 或者 Star Trek 都可能可以開兩集好。 Star Trek 自己都一兩集都要。 冇錯。OK, 好啦第十三集我哋已經講過少少㗎啦就係、Force 金阿金正傳係咪 嗯 阿金正傳阿 Russell 你分享一下啦你有冇記得幾多少 其實佢其實係一個好平鋪直敍嘅故事就係講阿 Forrest 啦即係主角啦就係、是、低低地嘅咁樣就係其實係講佢由細到大嘅人生嘅故事咁樣囉又講佢點樣當兵啊講佢低低地但係又可以又娶到老婆啊仔又可以生埋仔啊咁樣但係係一個係喜劇嘅方式咁樣咁當時嘅喜劇攞到最佳電影係真係好非常之困難嘅但係咁都做到就係當年打敗咗啊 Shawshank Redemption 即係永遠的IMDB 第一位就竟然被呢套阿金正傳打敗咗啦。 不過我想補充少少，因為呢套嘢咧，其實佢講佢個呢個角色係比較有少少低低地嘅。 低低地 㗎。但係其實佢 低低㗎，係啊。 重點其實唔喺呢度，重點係講翻成個美國社會嘅變遷。所以你見到佢成個歷史咧，由佢細路仔到佢大個咧，又講到越戰啦，即 係 講到好多啲嬉皮士啊，一路都 係啦。 後屘又 A 市之類， 佢太太就 A 市死㗎嘛。 係啊，同埋另外一個重點咧，其實就唔係個劇情，而係嗰句嘢。 啊 好記得 exactly 記得嗰個嘢應該點講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係啦係啦 即係生命好似一盒巧克力咁樣嗰啲人 係啦係啦 呢個嘢真係好經典 呢個經典啦阿金正傳咁我哋做一輪心靈我哋都有一位踩單車嘅朋友佢又叫做 Forest 嘛我即刻叫咗佢做咩 Forest Ride Forest Ride OK 佢認一句就係 Run Forest Run 嘛 因為當其時嗰個大路女同定佢阿媽同佢講㗎嘛佢係跑快啲㗎嘛 所以當時佢就贏曬掃曬就係 Shawshank Redemption 但係之後呢就佢都 OK 佢都排13位 排到、OK、 但係呢 同埋嗰陣時佢真係 Tom Hanks 真係嗰陣時係非常紅㗎嘛 Toffee 嗰陣時 Toffee 嘅咁係好戲嚟嘅好戲一套啦即係唔係話佢俾 Shawshank Redemption 踩返低之後就渣佢係好戲嚟嘅佢亦都有好多用電腦嘅技巧嘅嗰陣時 Key 尼克遜喺度同佢打邊波啊 係呀呢個好 低嗰啲嘢嘛 OK 14位啦咁大家都分享過㗎啦 ,Inception, 潛行空間。 係。 科幻角度你點睇 科幻角度其實就科幻成分都唔係特別高啦。不過佢個故仔就好吸引人嘅因為冇人會之前拍過類似其實有類似但係就冇咁多層去到不斷去夢入面嘅夢入夢入面嘅夢咁樣。咁佢個故事係娛樂性好足啦都即係個三個鐘應該有嘅劇情裏面呢不斷俾你嘅新嘢囉。 嗯。 你點睇 Russell? 我比較有興趣想知就係最尾一個陀螺呢到底有冇停到囉。 坊間好多傳言因為有 YouTube 版有啲話有。 呢啲咪就高手囉即金融大家飛狐外傳究竟苗人鳳嗰一劍唔係苗人鳳胡飛嗰一劍。斬落去話唔斬落去呢啲人玩叫金融喂幾十年啦你究竟講啦一講咗就冇意思囉。 呢啲喺 e-marketing 裏頭叫做 wild marketing, 一個病毒式嘅傳播。佢當其時有啲人將呢段嘢登咗出嚟之後大家咦係喎究竟有冇停呢跟住個個一傳十傳八就個個都去睇啦。 嗱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呢如果當Christopher Roland 呢佢要拍續集嘅時候呢咁即係話佢已經冇咗創意啦。千祈唔好去拍呢個續集。 呢啲戲好難有續集。 即係嗰個陀螺原來轉就係咁樣即係有一個叫做人間交叉點㗎嘛即係如果轉繼續轉嘅就係咁樣原來唔轉就咁樣咁就已經冇曬創意啦咁呢個就勁嘅。嗱好啦第十五集呢就都係頗舊嘅一套戲啦。 第十五位。 第十五位唔係第十五集係唔記得咗講得開心都就係。咁,Jack Nicholson 嘅就係叫做 飛越瘋人院。 瘋人院啦。呢套我都睇咗兩次嘅。你點睇 呢套嘢真係好睇，講完睇可能冇咁印象咁深啦，呢、這個真係要講你講返。 你印象啦 ,Russell, 我印象佢有一個好重要嘅 message, 就係反映返當時嗰、那個即係制度上嘅問題咁樣啦，係咪，即係話要逼佢夾硬去洗腦咁樣㗎嘛，又即係、就是、最尾同埋咁佢個朋友又要忍痛搵個枕頭焗死佢，係咪咁樣，即係反映返當時即係、就是、個社會嗰個制度嘅，係咪呢啲。 其實佢係小說改編嘅，咁就當然勁就係因為 Jack Nicholson 啦，即係嘩你知佢即係 渾身士氣 啦，即係傻傻地嗰啲，唔知真癲就簡單去扮癲。 係扮癲入去。 扮癲入咗去諗住好過癮。咁入到去呢，佢真係能夠呢，就其實就係、反建制嘅。即係嗰個瘋人院本身呢就好 orderly, 我哋叫做嘩好有秩序，嗰、那個護士長呢就管得好好嘅，啲人呢全部聽晒話食藥，佢呢就搞啲搞路， 又 帶 呀又開 party,、 又帶開 party, 又整啲整路，整到啲人就活咗好多喎、啊。咁點知就踩咗建制嗰、那個踩咗界啦。咁最後嗰個劇透就係、是都大家慢慢睇啦，即係劇透都好出人意表嘅咁樣。咁就即係喺佢拍攝嚟講呢，即係嗰個意念係好新啦，同埋佢即 係反映社會現實囉，真係。 我諗都七幾年嘅戲嚟㗎啦，即係隨時係或者八幾年七幾年嘅戲嚟㗎咁樣。咁呢套就飛越瘋人院啦，即係呢套係即係好怪呀，你睇大家即係我哋分享咗十五套啦，你睇 IMDB 嚟講呢，商業嘅電影就固然有啦、即係商業 box office 即係收得嘅電影有、但係藝術價值高嘅呢佢都有喺度嘅，即係 佢未到藝術片，但係就比較有啲想法嘅電影呢， 咁、我哋而家成日講笑咗嘛，如果藝術片就一定係唔賣座嗰啲就叫藝術片，咁又叫好又叫座嗰啲，咁都係好戲嚟㗎嘛，咁當年應該飛越瘋人院都好收得嘅，好收得嘅我估，咁我哋而家趁仲有少少時間跳落去啦，十六位又係魔戒啦，就魔戒第二集就係 Twin Tower, 咁即係一樣嘅啫， 一樣 嘅啫，製作 通常第一套入就第二套第三套入㗎啦， 冇錯。咁第十七位其實我已經講咗㗎啦，就係、我嘅至愛啦，其中之一啊 ，Matrix。 如果科幻，我最至愛都仲係 Brazil、但係咧 ，Matrix 即係以硬科幻嚟講咧，就係超勁啦、意念上啊，你係咪啊個 Red Pill 或者個 Blue Pill？ 係啊，你食咗個藍藥丸，一個紅藥丸啊，你係咪一個現實嘅世界啊？ 現實啦。 不過呢套嘢如果要講都好多嘢講，因為 多到不得了啦， 中國元素啦，或者係好多。近未來的元素啦，其實我真係好多嘢講啦。 最多人而家講返呢，就究竟而家嗰個牛扒啊，即係你去咗現實世界嘛，咁你完全享受唔到牛扒嗰個美味喎。咁嗰個壞人呢就話，我寧願享受個假嘅牛扒，我都費事返現實啦，即係出賣咗佢哋嘛。咁精彩不了，咁但係一樣啦，跟住二三集都係淨係得個打字囉。 佢仲有個致敬嘅動畫版嘅。 哦，有 係嗰個幾特別嘅 ，Animatrix 就好好嘅，係啊， 幾特別 Matrix Reloaded 啊嘛 ，Matrix Reloaded 就係電影，係但係佢有個動畫版咧，就係揾咗啲有名嘅動畫， 有日本人啊，有外國人啦、啊， 好精彩啊，都即係好多概念都好精彩嘅咁樣。咁好啦，咁我哋第四節就好快完啦，咁我哋又第五節再見。